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妈妈，不好了，小北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加上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占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 嗯， 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这个机会不常见呀、啊，啊，很少见啊， 夫妻店 啊，夫妻档啊，来我们的节目特别特别开心。首先介绍一下啊，青年演员冠文，冠文你好。啊，另外一位就是，要不你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青年演员杨亚军。 好啊，其实以前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已经知道了，这二位啊啊是。 两口子， 哎，对，两口子的关系， 一家人， 我就不知道怎么形容好。当时 小两口，对， 哎、 就等于是他们俩今天拖家带口的来了 啊！真是前段时间啊，前段时间他们出去拍戏去， 嗯、 结果这一走一对儿，搞得我们这个当时啊，这个嘉宾还挺慌的啊，找嘉宾还挺不容易的。 对， 我们 这亚军一直是我们节目的颜值担当嘛。 啊，对，嗯、然后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冠文 的真好，看看他的镜头都刺光，你看到吗？ 对， 今天这光是就着冠文调的，冠文脸亮堂了，亚军的脸就死。 你往后躲也没用，还有帽子呢。 要是就是雅俊的脸调光，冠文他脸就是一片黑了。 我主要没有用那些名贵的保养品。 没事，名贵保养品都是你给买的。行，这是一件值得你骄傲的事儿啊、 哎！都是一家人嘛，谁用不是用呢？有什么了不起的？好啊，咱们上半时段呢，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 嗯。 下半时段我们要围读的剧本是，哎呀，一部老剧，但是超级经典啊，《情深深雨蒙蒙》。 哎。 啊，这个大家可能，尤其这个雪姨啊，在这里边实在了不起。今天我们就来。主要这个薛姨叫门这一段啊，特别棒。 傅文佩，你开门呐！你有本事抢男人，你有本事开门呐！别在那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 我觉得这个节目可以直接进入下半时段了啊！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围读一下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到时候看看这二位啊，谁来薛姨啊？ 可怕了， 破马张飞的样子啊，特别好玩， 可怕 啊！下半时段咱们有时间呢，还可以聊一聊， 嗯、 说这个夫妻档在片场会不会笑场？夫妻档在片场会不会互相影响？等等这样的话题。 郑磊跟他媳妇儿原来可是在一个直播间播过新闻的，你们俩笑场了吗？ 我们俩可以互相不看、啊、就是你播你的，我播我的呗，反正我冲着这边，你冲着那边，按稿来嘛。 啊、但真的是就两口子一起来播新闻， 我们两个还一起做过访谈呢， 是不是？那就能看了，一会儿你一起来，你也来讲分享分享你的心得。 哎，容易笑场，咱们，你看我今天笑场比当时笑场还多啊。咱们上半时段还是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介绍第一部是 《溏心风暴三》啊，播放平台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3735万。即将过去的2017年，港剧呢大有在内地市场全面复苏之意，继《使徒行者二》啊、《盲侠大律师》、《反黑》等几部港剧在内地市场取得了斐然成绩之后，观众不禁发出了感叹，记忆当中的港剧味道又回来呢啊！这大环境使然呢，经典港剧 IP《溏心风暴三》这部10年之后首次回归，也集结了黄宗泽、王浩信、李思琪、夏雨、米雪、关菊英等诸多 TVB 实力演员，这个家族斗争重新回归， 观众视线。而前两部《溏心风暴》啊，在商业和艺术性呢，都取得了跨时代的显著成绩，创造过当年 TVB 自制剧最高收视纪录。即便是时隔一年引入内地，也有着位居全国卫视同时段第一的成绩。而相较于两部前作呀，《溏心风暴三》在保留了观众熟悉的港剧味道之后啊，也加入了全新的升级配方。在家族恩怨设定当中，直接从这个阶级矛盾出发，一派呢是以靠卖奶茶起家的草根，另一派呢是上流社会名门望族，两方势力呢被迫绑定，却因为不同的经营理念这个概念啊，导致双方关系破裂。其中啊，以夏雨、李思琪、王浩信、关菊英为代表的皇家，犹如港式茶餐厅当中的港式奶茶，平民而且呢有味道；而以米雪、李国林、陈丽香为代表的许家啊，这就像出身高贵的港式红茶，看起来贵，实则外强中干。奶茶帮和红茶帮的斗争啊，不仅让观众津津乐道，奶茶帮呢作为白手起家的代表，更是让观众联想到当下的草根富豪。而像以往茶餐厅、街道、按摩房啊，这基本就是港剧的三大标配啊。 常看讲港剧，基本上对于香港地区可以采景的地方都比较熟了。 这边讲我边流鼻涕啊， 喝奶茶喝。 这《溏心风暴》啊，除了在场景当中啊打造向时代经典时期致敬啊，制作手法更是突破了港剧当中固有的老三样固定机位、单调场景以及简陋的浮华道。这一破公鸡碗用了好多部剧 啊，那公鸡碗没办法，太经典了。 是啊，剧中黄宗泽和王浩信的飙车戏，全景和近景之间的推拉，这根镜啊以及混合使用，让港剧瞬间变得高大上。 你看，一个是演员阵容，二一个是就是标准的这个剧情设定，像这个家族斗争剧啊等等，这都是当年 TVB 的主打的一些套路啊。 是啊， 当时很多港剧我们看的时候啊，一天天就看他们所谓的豪门恩怨呐、一看看这个大家之间这种斗争啊包括这些老戏骨，真的我觉得 做人呐、最重要就是开心啦，煮碗面给你吃啊， 饿不饿给你煮碗面等等啊。我们下面介绍第二部网剧呢，也是这个演员阵容太让人震撼了啊。这个第二部网剧我们介绍的是《亲爱的他们》。 哎，这部剧我看了片花之后，我就是两个字，绝望。 为什么？ 就是这部剧的剧情让我觉得，如果我是作为男主角那个角色，就是绝望。 是啊， 你给介绍介绍，你就知道为什么绝望了。 我们这海报里面只有两个男性角色吧？哎，三个好像。这里面介绍一下啊，他在多平台播放，单日播放量是3183万，是由崔亮指导啊。演员看一下啊，宋丹丹、张若昀、姜妍、刘丽丽、巫君梅、朱茵、杜源、温红、秦汉主演， 了不得了， 了不得。这个阵容真是放到一线卫视也没什么问题，真的，这个阵容相当相当强大、 可不是吗？ 都是而且很多都是电影咖啊，非常非常的棒。剧情讲述了一群相伴走过多年的老朋友们，在这个人生迈入暮年之时呢，约定咱们放下世俗的烦恼，一起来养老院颐养天年的一个故事啊。该剧以女主这个顾佳一的视角呢，展示了都市老年人们的生活现状。她有一个事事都替她操心的虎妈，一群永远一呼百应拿她当亲姑娘养的阿姨们，她比常人呢多了几倍的关爱，也多了几倍的烦恼啊。这些人都照顾好啊。 所以说这个女孩的男朋友那不是一个丈母娘啊。 所以说你看完片花很崩溃吗？ 那是一打丈母娘啊。 这个太了不起了啊。 太可怕了。 这群老人们呢之间他有着各种各样的琐事，或者是因为年纪大了疾病困扰，或是与子女不和，或是毫无来由的啊就这个脾气不太好，性格不太好，他们有几十年的那种深厚感情，每当相遇呢却因为无法消除的各种误解而争吵不止，但是又在老伙伴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静静地守护在彼此的身边。在这部剧中呢集中体现了这些细碎不乏温暖的一些正能量的环节啊。那这些相伴走过几十年的老朋友们，在人生迈入暮年啊，一起想去看看这个世界，等到这老的不能动的时候，约定一起来养老院颐养天年。突然间想起原先有个特别火的话剧人艺的甲子园啊，吴尊新老师也是讲的这一个养老院里面发生的故事啊。确实当时有很多小细节小环节让你感到挺温暖，特别感动。 是， 尤其几十年那种相伴过后啊，他们之间所产生那种情感和交流的方式，让你看起来特别特别暖心。 没错啊。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三部网剧呢叫做生活大爆炒。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307万。生活大爆炒是由天猫出品，优酷新片场影业联合出品啊，张孝安执导，翟天临、何新林、张佑浩等人主演的陪伴式家庭情景喜剧。 该剧呢号称是史上最不爆笑情景喜剧，不同于传统情景剧当中的无厘头啊，该剧呢以当代都市年轻人生活为切入点，主打陪伴式概念，经过几位主角的搞笑演绎啊，不断洞察生活当中各种问题，让观众微笑观剧，获得生活的哲理。虽然是一部家庭情景剧，但不同于传统的三口之家，这个家庭啊是由姐姐、姐夫和小舅子组成的三口之家。姐姐刘小飞是一名二次元漫画家，受气包姐夫方家胜呢是一名理工男上班族，而这个抓马小舅刘小浪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新新人类哈。这样具有鲜明特征的三个人生活在一起，引发出无数的脑洞大开、啼笑皆非的生活趣事。而这些搞笑却又充满洞察的日常小事啊，也反映出不同人群的生活理念和各不相同的理想生活。生活大爆炒的三口之家，有爱有梗，更有量。 这个生活大爆炒啊，一听这个名字我们知道也借鉴了一些啊，这个、 小舅子爆炒姐夫嘛 哪个炒这是， 对 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网大啊，今天咱们介绍一部网大吧，介绍一下乱世豪情啊，这个成绩相当不错啊，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307万了。那乱世豪情呢，讲述这个浩哥，哎，应该让于浩来啊，因为欠了赵地主的粮食还不上啊，受到威胁，不得已带着三个兄弟到日军的仓库偷了军粮，那赵地主认的这是日本的军粮，不敢收啊，结果孙大脑袋心眼多，不想买，浩哥只好拿回家吃啊。结果发现了这是日本军粮之后，又劝说归还等等等等。也主要讲在关键的时刻啊，浩哥作为中国普通老百姓的代表呢，面对国难当头，毅然决然地加入到抗日的阵营，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影片所要传达的重要主题，就是我们爱国之情。同时呢，这部影片的上映呢，也标志着二郎湖浩哥这个荧幕形象的一次重要转型。咱们以前看过《四平青年》的，可能是比较了解啊，这个一个比较就是那样的一个角色啊。那影片中呢，浩哥一改往日的这种乡村古惑仔的这种这个痞气的这个无厘头的搞笑风格，饰演了一名有情有义、有着男儿血性的抗日青年，让以往熟悉二龙湖浩哥的这观众啊耳目一新。但是呢，有可能你会觉得角色反差比较大，容易笑场啊。哎，据说啊，就是咱们当时四平青年里面的这些演员呢，现在在四平地区啊，就是二人转的市场特别火爆， 是吧？ 啊，就是场场不说满座吧，八九成座是有的，然后票价还不便宜， 那当地也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号召力啊。 对对对， 那叫有流量， 确实有流量啊，而且在线下人发展也非常好， 是吧？ 那这个像四平，他这个可以看演出的场地并不多啊，他们所占的最大的这个剧场呢，据说是特别特别的这个火热。也希望这个万世豪情啊，这种转型呢，大家也能接受，大家也能喜欢，感兴趣可以看一下爱奇艺的平台乱世豪情。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啊，既然下半时段我们唯独的是这个情深深雨蒙蒙，刚才节目开始前呢，我们听了一段这个主题歌，赵薇演唱的，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歌，大家可能非常熟悉，古巨基啊，好想好想，好好，这当时我听这个感觉浑身后颈 于浩咬那个 酥酥的 咬那个歌名，咬那个歌手名，你再报一遍 啊，古巨基 啊，对对，古巨基，有你念不好，古巨基，这容易咬嘴呢。好想好想，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一个歌手，后来才知道唱歌还是挺不错的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好想好想》，稍事休息。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听你诉说古老的故事，细数你眼中的情。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踏遍万水千山，走遍海角天涯，让每一个日子都串联着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前看天边的落日，并肩听林间的鸟语，好想好想好想。 北京时间19: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萧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才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娘。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AM 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九八二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节目的直播。我们还要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夫妻档啊。首先介绍的是青年演员冠文，冠文你好。 大家好，我是冠文。 哎，还有他的爱人青年演员亚军，亚军你好。 大家好。 你俩这手一直没放下吧？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这哔哔哗哗的，特好啊，很默契，是不是？亚军不敢不放下，冠文不敢放下。 哼，对 那是你。 我不好说。 那是你。 我们下半时段要跟大家一起来围堵的剧本呢，是当年啊特火的，火爆大江南北的，而且演员阵容非常强大啊，情深深雨蒙蒙，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古巨基等等等等，这当年非常年轻的时候啊，我今天往里导视频的时候啊，一看就无法想象那种就是青春啊， 满脸的胶原蛋白要溢出屏幕， 真的你就是太年轻了，就是那个感觉特别棒。 没事，多少年之后郑磊你再回头看看咱们今天的直播一样是这样。 我现在就可以看一看我的大学照片。 对， 已经是那样了。 这都谁呀，这不认识啊，简直是。 哎呀， 当时那个好像也是刚拍完《还珠格格》不久吧。 不久，对， 不久 他们一顺手还拍了什么老房游戏啊， 更早吧。 对，就都是《还珠格格》之后一系列的，借着那个东风啊，就一起都拍了。 哎，对，我们东北话讲叫一套富。虽然不是这么形容的啊，今天我们一共围堵两个片段啊，这两个片段我们就连在一起了。特别著名的雪姨这段啊，就是这个大家说这个其中这段叫雪姨的一战成名之作啊。她雪姨知道啊，这个振华准备迁出，与这个傅文佩母女同住啊，大受打击，一怒之下呢，就打上门去找这个文佩的晦气，见这个书桓呢也在这个地方，于是这个新仇旧恨呢一起爆发，大闹一场。第二个片段呢是如萍啊，深受情伤，杜飞是尽力的去安慰她。如萍见这个红十字会招聘护士呢，决定报名受训。杜飞呢为了陪伴她，决定做这个志愿病人，给人做实习啊，那争取见到如萍的机会。没想到被这个实习男护士整的是死去活来啊，挺不开心的。那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片段，主要这个片段呢就是这个雪姨打上门来的一战成名之作。 傅文佩，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抢男人，怎么没本事开门呢？开门！好啊，你小子也在这儿，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们一并算总账。 雪姨，对不起，如萍，那是我，你要算账的话找我一个人算，不要找他们的麻烦。 你是逃不掉的，他们也别想逃。李富国 物以类聚啊。你们家可云16岁就会勾引少爷，依萍会抢别人的未婚夫，我们配的段数最高，老的连头发都白了，这样风骚。 王雪琴，你住口！我跟你的账积压了多少年，我跟你的仇也积压了多少年，以前看在司令份上我只能放你一马，现在你如果敢在夫人这里撒野，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的毒。 哼，夫人，好大的口气啊！夫人，你什么时候变成夫人的？你多高贵呀、啊！你真会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王雪琴， 哼，我告诉你，其实你和我差不多，都是人家家里面3妻4妾当中的那个妾字。我想，你是读过书的，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妾吧？居然好意思自封为夫人。 雪英，我已经痛下决心要跟你和平相处了，但是你刚刚说的话实在让人无法忍耐。我是看在如萍跟尔豪的面子上才不跟你计较的。骂过了没有？骂过了以后赶快离开我家。 这里是老爷子的小公馆，什么你们家？6年前要不是我王雪清手下留情，你们这些人早被老爷子赶回东北去了，你们还配有家吗？ 我不跟你吵，你现在马上离开，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你来呀，你要怎样？你能吃了我吗？呸，小荡妇， 李可凡。 哟， 我爸爸不在这儿，你帮我爸爸收拾这个泼妇。 是，一命下界，李正德遵命。王雪琴，我打死你！你这个疯婆子，我打死你！ 不可以，李副官千万不可以。舒怀，你拦着他，说什么也不能对雪琴动手，毕竟他也是郑华身边的人呐、啊。一萍，你就想象如萍吧。讲和吧，大家停手，可不可以？ 哼，讲和，连门都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老狐狸精，伸出个小狐狸精来！你给我来暗的，耍阴险！我今天撕破你这张脸！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哎，你 让我轰他出去吧！让我轰他出去！ 不要！ 你爸！ 雪姨，你快回去吧！一切罪过都是我造成的，不该一贫母女的事。你已经打过，是不是可以消气了？ 舒缓，你怎么可以让他打你呢？就算你要赎罪，你也不能站在这里挨打。就算你挨了打，这个疯女人也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过来的正好，还要打你呢！ 你敢！ 这个最后这个笑真是发自肺腑的开心了、 啊、得意忘形啊 啊！真觉得当时我就看特别佩服雪姨，就一个人啊就敢打上门去啊，这一院子人啊就无所畏惧，怎么着我今天就是灭你们来的， 真的是 是吧， 一对四，对、 一对四， 这一院子的人都知道、 一个两个三个四差不多吧、啊，真是很厉害啊。那这个雪姨这么艰巨的任务，你别闭眼。 我现在眼前一麻黑呀、啊！ 人亚军说了，我敲门的时候想唱，然后 这个我不行了， 这句话已经没有办法好好念出来了。 哎、对 啊， 这个确实太魔性了啊！那王哥辛苦一下，把雪姨担了吧。 那我一对四啊。 你怕什么？我们怕你才对啊！ 行， 你要撵得我们无家可归呢。 行，好 啊。那雪姨既然是这个王哥勇于担当了，那剩下这个一萍亚军来一下， 我来吧。 这里面这个帅帅的舒缓，冠文辛苦一下。 好， 那你看你要抛掉你老成的那一面，然后这李副官就我来吧。啊，其中这个文佩只有几句话， 还是他来吧。 啊， 还是我来吧。 你今天这个扮相还真有点像啊，戴上帽子之后。啊，来，那咱们下第二段呢？第二段这主要人物是杜飞。 第二段排完再说吧。 啊啊！ 这段第一趴排完之后再排第二段吧，一段一段来。 一段一段来，好，没问题。咱们先来第一段啊，先打仗这段啊。来，咱们三二一就准备开始雪姨叫门了啊！准备好了吗，各位？ 好了， 好了， 来三二一。 傅文佩，傅文佩，你开门！傅文佩，你快开门！ 是雪姨，她来干什么？ 哼，她来。一定没好事，我去开门，他见到我准把他给他吓跑。 李副官，拜托了，你别去吧，闹开了有什么好呢？伯母，我去，不管怎么样，大家都要心平气和，我们吃点亏都没有关系，千万不要跟雪姨起冲突啊。 嗯，傅文佩，你别躲在里边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你有本事抢男人，怎么没种开门呢？开门！哼，好啊，你小子也在这儿，真是太好了。今天我们一并算总账。 雪姨，对不起，如萍的是我，你要算账的话就找我一个人算，不要找他们的麻烦。 你是逃不掉的，他们也别想逃。李副官，好久不见了，原来你也在这儿，真是物以类聚啊。你们家可云16岁就会勾引少爷，依萍会抢别人的未婚夫，文佩段数最高，老的连头发都白了，照样风骚。 王雪琴，你住口！我跟你的账积压了多少年？我跟你的仇也积压了多少年？以前看在司令的份上，我只能放你一马。现在，如果你敢在夫人这里撒野，我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 哼，夫人，好大的口气！夫人，你什么时候变成夫人的呀？啊？你多高贵呀，你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 王雪琴， 我告诉你，其实你和我差不多，都是人家家里边三妻四妾当中的那个妾字。我想你是读过书的，应该知道什么是妾吧。居然好意思自封夫人。 雪姨，我已经痛下决心要和你和平相处了，但是你刚刚说的话实在让我忍无可忍。我是看在如萍和尔豪的面子上才不跟你计较的，你骂够了没有？你骂够了以后赶紧离开我家。 哼，这是老爷子的小公馆，什么你们家？6年前要不是我王雪琴手下留情，你们这些人早就被老爷子赶回东北去了。哼，你们还配有家？ 我不跟你吵，你现在马上离开，要不然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你来呀，你要怎样啊？你能吃了我吗？我呸！你这个小荡妇。 李副官， 有， 我爸爸不在这儿，今儿你就帮我爸爸收拾这个泼妇。 是，一萍小姐，李正德遵命。我打死你这个疯婆子！我打死你！ 不可以，李副官，千万不可以。舒涵，你拦住他，说什么也不能对雪琴动手，毕竟他也是振华身边的人啊。一萍，你想想如萍吧。 雪姨，我们讲和吧，大家都停手，可不可以？ 哼，讲和，连门都没有！你这个不要脸的老狐狸精，生出个小狐狸精来，来跟我耍暗的耍阴的，我今天就要撕破你这张脸！ 王雪琴，打死你，打死你！让我轰我出去，我轰我出去！ 李副官。雪姨，你快回去吧，一切罪过都是我造成的，不干一萍母女的事，你已经打过了，是不是可以消气了呢？ 舒桓，你怎么可以让他打你呢？就算你要赎罪，你也不能站在这儿挨打，就算你挨了打，这个疯女人也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你来的正好，我还要打你呢。 你敢？夫人， 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打自家人，真是一场好戏呀！ 好，这第一段啊，真是 王哥那个尖酸啊，那个刻薄啊，那个入木三分啊！ 我的天 哪！ 我觉得 很贴近人物形象啊。 我觉得你上气不接下气那个文佩也不行， 非常像了。 这段算了吧，还是 非常到位了， 感觉特别特别棒啊！这个我觉得王哥你太适合这角色了，你这个本色呀，简直就是特别特别棒。 我演皇上的时候才是本色好吗？ 你看，好，你本色得了吗？ 啊，我演爸爸的时候才是本色 啊， 这个也本色不了， 也本色不了。我觉得你还是这个打上门去的这个妾还是比较适合你的。 我不服气， 你不服气， 我不服气。 咱们第二段就是到这个红十字会这儿了啊，然后这个杜飞啊，这个苏有朋饰演的杜飞啊，这个追也为了接近如萍嘛，如萍呢当时也是受了情伤，然后想在这个红十字会多帮助一些人。然后这杜飞看，那我当个支援病人吧，你们拿我练练手， 反正我就是要跟如萍在一起， 我就要跟在一起， 我死缠烂打，我就要凑合着，凑合着。 那咱们反差一下。 我演杜飞啊。 要不我觉得你还挺适合男护士的。 我好像对反差这个词有什么误解 啊？对，有误解。来，不然你来这个如萍吧。 啊，行， 从你刚才那么疯疯癫癫的样子，突然间到了林心如所饰演的这个如萍，很 温柔 啊，很内敛。 杜飞， 杜飞， 杜飞， 你倒是飞呀， 杜飞。 然后杜飞还是冠文来吧，我觉得刚才的舒缓真的挺不错的。那这个护士主管还是我们亚军来，我把那个一句话的男护士我定一下啊。 好， 哎，太占便宜了，准备好了吗，各位？咱们就转到这个是实习医生这儿了啊。来，从杜飞喊如萍开始啊，三二一，走。 如萍，如萍。 我以为我会很勇敢，我以为我会很坚强，我以为我已经挺过来了。哪里知道我根本应付不了那种局面，同学们不用说话，仅仅用眼光就让我无地自容。我真的没有脸回学校去，我也没有心读书了。 不，如萍，你怎么能这么轻易就被打倒了呢？这一点也不像我心中那个自信坚强的如萍啊。你应该让我去给那些同学上上课，我一直以为我们中国人是厚道的，从小就念悟道人之短，那些书都念到哪里去了？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这么没有正义感？ 什么同情心，什么正义感，他们根本连事实真相都不清楚，只是看我笑话。你看我脸上就写了笑话两个字，人人可以看，人人可以谈，人人可以笑我，你让我往哪儿逃？ 哪里有笑话两个字，我看到的只有美丽两个字。 你还在这里嘲笑我？ 我哪里有嘲笑你，如果有办法可以安慰你，叫我做什么都可以啊。何况我看你不光看外表，而是内在，真是越看越美丽的。如果我撒谎，让我天打雷劈。 我早就想参加红十字会了，现在正好，我去报名，先学学怎么当护士。 那你的学业怎么办啊？ 先休学半年再说吧。 这样好吗？ 我已经决定了。 好，如果你当病人，我就当支援病人，我跟你一起去。 好了，担架放下，我们假设已经到了安全地带，护士上前抢救病患。陆如萍，你先给他清洗伤口，消毒止血。 是。 田火木，假设这个病人手腕脱臼，昨天你不是已经学了接骨的方法了吗？来，做给我看看。 好。哎呦，喂，胡医生，这是假接骨，不是真接骨。你这样用力，我的骨头真的要脱臼了。我可不可以分到如萍那一组去啊？ 躺下。你看你全身是伤，怎么可以就坐起来了呢？这病人虽然是假的，可是我们训练是真的呀。 我已经帮你把伤口消毒了，现在要给你止血。如果弄疼你了，你可以说一声，我是新手，还不太熟悉。 老师啊，把我分到如萍那一组去吧。 不成，分组都已经分好了，不能随便换来换去的。现在给病人打针 啊？是真打针还是假打针啊？ 你这个病人可是真麻烦啊！哎，是真打针哦。 哎，你这个是打静脉的吧？哼哼。哎，你轻一点，我没病，你不要给我弄出来病了。这简直是魔鬼训练，不是训练护士，是训练病人。 田火木，实施嘴对嘴人工呼吸。 好什么？嘴对嘴人工呼吸不行，我不在当面，这个不好玩。如萍，我们回去吧。 不行，我还要留在这里继续练习。 啊，那我赶去上班了啊。 到后半段的时候啊，冠文的舌头就开始明显直了。 马上那个新疆口音佛寺要出来了。不 哈。真是，当时看这个，你现在回头看那个片子，你觉得大家演的是比较夸张的？ 我现在看起来就尴尬。 就你就觉得 怎么可以这样？ 我有的时候就闲的没事儿，我把那些剧都看完之后，我可能会翻一翻当时的经典。 嗯， 比方说当初让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看的那些剧，翻出了《还珠格格》，真的第一集都没看完， 挺不住了吧？ 哇，这天，被自己雷出内伤了，真的就是尴尬。然后 外焦里嫩， 《情深深雨蒙蒙》也是尴尬，我天！包括什么《西游记后传》，尴尬。 哦哟，真是啊！ 但是他们写爱情故事，我真觉得还是有一手的。 嗯， 这个人物的细致啊，包括这个情感的一个 琼瑶阿姨啊， 琼瑶阿姨这个还是很厉害的，还是很厉害。因为我还会翻过头去看那些武侠，像什么天龙八部呀，就类似于这样老的 TVB 的这种，虽然确实有的特技都很渣，但是看着还是觉得有点意思，还是觉得那个时候 渣过新白娘子传奇吗？我问你， 那个时代人的想象力，我觉得真是很厉害的。 而且你知道他们拍戏有多快吗？真的省周期省时间令人发指，基本上一个电影就两个月 啊， 特别特别速度啊，就是流水线作业。当时香港的这一套体系非常非常的完善啊，速度非常快，而且就是基本上保质保量。这个质量呢，你可以不认同它，但它这个水准都是能保持的，不会特别的，就是两部相差不会特别大。这是一水平啊。其实刚才二位咱们一起读本子的时候呢，就是你们两个一起同时出声的时候呢，我就想乐，然后就觉得哎呀好尴尬。就是你看，如果说夫妻档啊，在咱们一开始也说了啊，介绍二位的身份了，那你们平常就比如前段时间你们在这个横店啊、象山啊拍了一部这个网大，那在片场啊，咱们就说在这种啊关系的情况下，在片场会不会有什么尴尬呀、笑场啊，或者不方便的地方呢？ 但其实挺尴尬的。 我看他，我老笑场。 因为其实我们俩没有对手戏， 就是你看了他威风凛凛的站在那个片场的时候，然后想要在家抠着脚跟， 好假。 那个角色是不露脸的，又贴了导膜 啊， 然后完了他那个表情，我在那看，我说 你会脑补很笑， 想笑。 但其实是这样，就是还那天不是聊了嘛，就是剧组有很多，就是你演员遇到一些不太公正的时候，但这个时候我们去保持自己，一定要默念自己，我有义德，我有义德 啊。 这时候对待我自己的时候，我都还可以，但我一在现场看到他面。到这种时候，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 对，你比如说亚军他也说了，他拍打戏的时候很辛苦，你在现场看的时候也会心里哎呀不忍 吧。对啊，但是我又不方便去说什么，但是你还是会潜移默化的，比如说溜到导演那儿啊，那个赵导，你看这个是不是差不多就可以了？ 捏着导演的肩膀，然后听到了骨头碎的声音，哇，差不多了吧？ 但其实还是有一些影响， 有影响是吧？ 其实还是不好的。 啊，你看 办公室恋情嘛，对不对？你这是典型的办公室恋情了。 咱们俩是说不好，咱问问亚军好不好？亚军，你当时觉得有对你们有影响吗？ 其实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就是我们俩有时候我们俩对手戏不是很多， 嗯， 但是他在片上他拍戏的时候我没戏的情况下，我就跟个小兵一样 啊，端茶倒水， 端茶倒水。然后到我拍戏，我就是工作量很大呀，全是打戏 啊，他就 过 了。 我的天，我就特别希望，哎呀，我 有人端茶倒水 啊，好想喝水。远处看到有一个人在打游戏呢，要么人家直接回去睡觉了，我就找不见 人。我跟你说，这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当时贴着导膜，手上贴着大长指甲， 那打游戏 还能玩游戏吗？ 不是，他说的是我不出工的时候，就是我在出工。他为什么给我端茶递水呢？我说实话，我连裤腰带都解不开，我手上贴的那个膜 啊， 就是我上厕所都是不能自理的。 嗯， 所以这个时候有个人帮，不是上厕所啊， 啊， 这个时候喝个水啊什么的，有人帮助我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我很需要这个东西。 嗯， 但是他就相对于来说，大家都是年轻人，青年演员，在现场你说配个助理。多不像话， 也不合适嘛！ 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这打个样，对吧？你就我在旁边低三下四给你端茶倒水的， 低三下四，哎呦喂， 我的天哪，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哎呀，你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你就突然间觉得亚军为什么会看着他别扭了？ 嗯， 哎，看来片场把你嘚瑟的，哎，家里可不是这样吧？家里那是端茶倒水的，到这儿你装什么大爷？装什么大爷呀？是不是？ 所以戏拍完了要回归生活了啊，宝贝。 那在咱片场啊，其他工作人员会不会对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有一些微词？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啊，这个特别想聊，你知道吗？ 会 吧，我都不想聊他们有多苦，我就想聊这些。 你们会在片场，包括就不太熟悉的工作合作伙伴，来隐藏你们的身份吗？ 不会， 没有隐藏，好像大家都知道了吧。 好吧， 是吧？ 因为他的戏有吊威亚和动作戏比较多， 嗯， 然后其实我还是提前跟动作指导还有一些武行兄弟我都打过招呼的， 那帮个忙，多照应一下， 多照顾照顾。这个我也就只能做这些，你多余去干涉就不好， 对， 人家影响效果啊。包括就算没有影响效果，这个说出去也不好。 对， 就是我还是说，为什么他拍打戏的时候我都不去现场？ 嗯， 因为有一个镜头他可能摔了十几遍 啊、哦， 因为。我不在的话，那大家肯定就是尽善尽美去把这个 该怎么摔怎么摔、 这个、对，这个东西要追求好。那如果我往旁边一杵，那大家肯定就想那是不是就凑合了，将对 啊 对，所以就 他在宾馆里边躺着玩游戏解释的这么完美。 哇，这个深谙为人处事之道，你不懂，这个剧组是很复杂的。 这说辞啊，我觉得就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可能看出苗头来了，回来这说辞都编了好长时间了，反正你要问我就这么说， 对， 够圆的吧。真的不错啊。其实呢以后呢我们有机会呢再多聊聊他们在现场的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事情 啊。那好，今天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围读情深深雨蒙蒙、 嗯、 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观众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豫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大家。 啊，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郑磊， 明天见。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记得当初你侬我侬，车如流观狂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